第116集。判官升堂，万物退让。这是我第三次看见吴前禅升堂了，尽管已经有了三次，可是每次他升堂的地点都有些不尽人意。第一次是在森林之中审问自己，第二次在鬼市之中审问老鬼，第三次在别人的床前。这公堂未免有些过于随意了。换上了官服，巫贤禅胸前的猫猫头对着我 wink 了一下。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巫贤禅已经不轻不重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拍的那只猫发出了一声不满的喵声。那人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拼命地按着床边的电铃，想要有人能够进来救他。只可惜判官升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物退让也不是说说而已。除去这一方面小天地之外，所有的时间空间全部都被冻结住了，形成了瞬间也长久的静止，所有的生物都停止了动作。再等到审判过后，巫贤禅会从自己的寿命之中抽出来与审判时间等额的时间，赔给外面的生灵万物。巫贤禅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脊背，在我的花纹里找到了老黄历的花纹，按了一下，召唤出了老黄历，平摊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施医生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在看什么？这书里藏着一个灯泡吗？ 在施医生看来，巫贤禅不过是在看一本打开之后里面闪闪发亮的书罢了，内容全部都看不清楚。我理智地回答道，再看我，里面记载着世间生灵的命运，做的好事跟坏事事无巨细，是一本很尽职尽责的老黄书呢。巫贤禅漫不经心地翻着老黄历，伸手挠我的下巴， 老婆过来摸摸，别再因为跟别的男人说话给这屋子增添一丝绿色的光芒了好吗？ 我用头蹭了蹭他的手， 当猫就是爽，想蹭谁就蹭谁，蹭蹭就能够留下自己的气味宣示主权，这不比狗到处尿尿要强吗？ 巫贤禅终于找到了那人的生平简介，慢吞吞地念出了声来。 方舟，男，85岁，阳寿100年，83岁开始吸收第一只精怪，强行吸收的第一只仙家是一只老鼠精。 巫贤禅一边说一边用手在他头顶上快速地点了两下，从他的头顶抓出了一只老鼠形状半透明的精魄来。 这老鼠是你们家的保家仙，从你祖父那代开始到你孙子这代结束，已经完整的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原本就要进阶成为12生肖之首的掌管者，却在家风那天被你叫回来给你的小孙子救命，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又得修炼几十年，这事儿你知道吗？ 不等方舟回答，吴贤禅又从他的头上抓出了一只小狐狸来。 这是别人家的保家仙，已经保了2代，可惜被旁支抓来卖给你，花了多少钱？我看看，10万块。你知道这狐狸在本家的时候为他们家赚了多少钱吗？他们家做房地产生意，狐狸原本打算投一个濒危动物保护基地，这事儿要是办成了，他能有多少福报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只在乎你自己。你吸收了这只狐狸，导致在2年之内2个物种又从地球上灭绝了。你知道什么叫灭绝吗？等下或许你就知道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巫贤禅不间断地从他的头顶的缝隙之中往外拉扯着其余的精怪，到了最后一只狍子的时候，方舟已经恢复成了耄耋老人的样子，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在床上只能够躺着，甚至直不起腰来。 你因为一己私心牵动了这大千世界无数生灵的因果，这些因果需要我多少年去修正，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你自己。 人不为己， 你这老黄历记错了吧？我吸收的第一只保家仙，他可是自愿的。 方舟颤颤巍巍地说着，忽然大笑起来。我跳上了床，用锋利的爪子扣着他的肩膀，龇牙咧嘴地问道：“哼，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愿吗？你知道吗？因为你叫过他一声灰先生，因为你祖父上辈子的哥哥是灰先生的恩人，是他的挚友，因为你长得最像他哥哥的上辈子，因为你也能看见他，跟他说话。他原本保佑到你这辈儿就该走了，你儿子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气运是灰先生用自己修炼的功德换来的，不然他在你小的时候就应该被加封成神，在天地之间快乐逍遥，每12年来一次人间。就因为一声灰先生，他什么都没有了。”方舟浑浊的眼珠子动了动，他想他或许快要死了，不然为什么灰先生的形象会这样清清楚楚地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呢？听说的人在临死的时候会有回忆的走马灯，现在或许就是时候了。 第一次见灰先生是我5岁的时候，那天我过生日，原本是个喜庆的日子。我5岁醒过来，爹娘却在哭哭啼啼地抹眼泪。我问他们怎么了，他们也不理我，我害怕极了，张了张嘴也哭。这时候有人给了我一粒花生酥，摸了摸我的头，告诉我别哭。然后我就看见桌子上点的白色蜡烛被吹灭了，是那个人吹的。他转过身来对着我笑了笑，一下子就不见了。 巫贤禅看着老黄历上记载道：“5岁将有一大劫，蜀仙10年修为为其拦截。”老黄历已经普准，上面还盖着一个印章，日期是方舟出生之前。我也凑过去看，恍然大悟地想明白，怕是这老鼠在方舟出生之前就知道已有一劫，为他化解了，还告诉了他的祖父方舟将有此劫。或许方祖父没来得及告诉方舟的父母，这劫难已经解了，所以他的父母这才啼哭不止。 那之后我就经常能看见灰先生了，我看书写字的时候他在，我玩耍的时候他也在，我淘气的时候他还在，他如影随形。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他总是问我：“小周啊，你渡我不渡？” 巫贤禅挑了挑眉毛， 我说：“今儿又没有船，我怎么渡灰先生呢？” 方舟忽然笑了起来，泪水顺着眼角经过皱纹歪歪扭扭地流了下来。 我抓他前一晚我们一起喝酒，他又问我：“小周啊，你渡我不渡？”我按照我儿子给我的说法哄他说，我说：“渡啊，我以身作舟渡灰先生一回。”他很高兴，那天喝了很多很多的酒，才给了我可乘之机。我曾心悦灰先生，可惜那天醉酒之后，我动手之前 听见他喊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他说，同舟，你终于肯渡我一次了。 他心悦之人是同舟和尚，是把他从灯油之中捞出来的和尚，不是你，你骗了他。 你儿子从何得知这个答案呢？ 施医生有些疑惑地插嘴。 他说他偶然看一本古书的时候发现的，书里记载着一个小故事，说是一个和尚救了一只老鼠，两人终日相伴，最后和尚却因为普度众生不得不送出自己的命。临行之前，老鼠问他，你度这众生，你度不度我？和尚说，若有来世，我以身度你。他说那书的作者叫什么共气，记不清了，觉得这回答不错，就告诉了我，便取惠先生的放松。 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和尚与三千众生风雨同舟，也想跟这只老鼠同舟共济。辉先生真的惨，他守着这家好几代，就是想看看会不会有同舟和尚的转世，可惜到了最后谁也没有等到谁。巫贤禅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抓出了判官笔。 你欺骗仙家，恩将仇报，玩弄生灵，插手众多因果，罪加一等，现收回你15年阳寿，明日来地府报道，我亲自安排安排你。